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华帝公司世界杯期间推出法国队夺冠华帝退全款活动，但消费者反映华帝未兑现承诺，中消协近日公开征集相关投诉。天津印发通知，企业自持租赁住房应当以租赁方式自持经营，不得销售。北京调整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，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车辆售价60%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韩国政府计划8月在开城工业园区内开设朝韩共同联络事务所。在此背景下，韩方人员从本周起常驻开城工业园区，对现场设施进行维修。近百名法国农民近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直接向民众出售水果和蔬菜，以抗议欧洲进口农产品的低价竞争，并要求政府为相关进口产品限定最低售价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。齐白石艺术展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展出，200余件齐白石艺术精品亮相，其中午门展厅部分将持续到8月12号，西燕赤楼展厅部分将持续到10月8号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Thank you.

月天，那是把理想当成生命的全部，现在拼命的忙却不得不为了钱，还是一样一样难过的就哭一场，还要继续继续这条路比想的长。谁管谁，恋爱一场一场，结果还是很受伤，很想把你我调换，尝试着平凡，就算没那么辉煌也不用再伪装，还是一样一样慢慢学会了坚强，还要继续继续无论你有多迷茫，学会了坚强，还要继续继续，无论你有多迷茫，还是一样一样难过了就哭一场，还要继续继续，这条路比想的长。 Everybody 一起和我一路走下去，什么得到失去别再自己骗自己，还是一样一样慢慢学会了坚强，还要继续继续无论你有多迷茫，还是一样一样难过了就哭一场，还要继续哦，这条路比想的长，还是一样一样还要继续蹦，这条路比想的长。Everybody 和我一起走下去，什么得到失去，别再自己骗自己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常抱怨没时间提升自己，却花了大把时间刷朋友圈、打游戏和追剧。不是你真的很忙，而是你不愿意付出行动，真正做出改变。时间不是借口，当你打定主意去完成一件事情，就一定能为它找到足够的时间。经典969，我是李珂。支撑一个人走完漫长一生的，是喜爱、擅长与心甘情愿。